殉道篇第一章，达卫之子耶路撒冷的君王，殉道者的语录。虚而又虚，殉道者说，虚而又虚，万物皆虚。人在太阳下辛勤劳作，为人就有何益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大地仍然常在，太阳升起，太阳落下，匆匆赶回原处，重新再生。风吹向南，又转向北，旋转不息，循环周行。江河流入大海，大海总不满意，江河仍向所往之处川流不息。万事皆辛劳，无人能尽言，眼看看不够，耳听听不饱。往昔所有的，将来会再有；昔日所行的，将来会再行。太阳之下，绝无新事。若有人指着某事说，看，这是新事，岂不知在我们以前早就有过，只是对往者没有人去追忆，同样对来者也不会为后辈所纪念。我殉道者曾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君王，我曾专心用智慧考察研究过天下所发生的一切，这实在是天主赐予人类的一项艰辛的工作。我观察了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，看，都是空虚，都是追风，弯曲的不能使之正直，亏缺的实在不可生数。我心里自语说，看，我获得了又大又多的智慧，胜过了所有在我以前住在耶路撒冷的人。我的心获得了许多智慧和学问。我再专心研究智慧和学问，愚昧和狂妄，我才发觉连这项工作也是追风，因为智慧越多，烦恼越多，学问越广，忧虑越深。